你看看吧，这又是什么内涵呢？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呢？120天不就三个月吗？那你立秋秋天不也三个月吗？ 是 啊，所以我总结两句话，这病啊，哎呦喂，叫意外突如其来，疾病不请自来。你看看那人好好的呢，就这秋三月啊，突然就心肌梗死没了。或者突然一个不小心摔倒就卧床了。你看这不是突如其来吗？那不请自来呢？哎呦喂，那心脏病、脑血管、糖尿病、高血压，莫名其妙的那指标就高了。 是 啊，你看那现在那医学怎么说呀？每10秒就多一条命啊，每5秒就瘫一人呐、 想想多可怕。 哎呀，那呼吸系统的慢支哮喘呐、又咳痰喘都加重了。还有那刺骨的风湿骨病啊，红了、肿了、走不动了、动不了了，那就是个活遭罪呀、是不是秋三月啊容易发的病啊？那么我要告诉你啊，也许你去年是那么过的，但今年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这样过。因为你认识我了，所以你记住我一句话呀，能主宰命运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能改变命运的更不是别人，还是你自己呀。 有道理。 你不说别人，拿我自己说吧，我这没事就折腾，我都折腾一辈子了。怎么样，我就改变了宗教的格局嘛，啊，也改变了无数饱受折磨备受折磨的患者嘛。我这么折腾为了啥呀？多少人都这么问我，为了啥？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要干明白一件事儿，我不说吗？我就干了一件事，研发出了药钻心剂型啊。所以你记住亘古不变的道理是什么？你不折腾，你这一辈子一定是一事无成啊。是不是？再有，我这么折腾是不是让很多老百姓少折腾了？少遭罪了，少痛苦了，你大家还没听到吗？是不是听到大家说呀，病都没了？ 是。 你记住啊，现实生活当中也一样，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源于呀、大多数都源于那重病的大花销啊。是不是？ 是。 所以我在此时的秋三月啊，可以说是费尽千辛带来这次活动啊，目的就在于此啊，别发病，别住院，少吃药，少遭罪啊。你看看咱们当下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哎呀，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有一句话怎么说，你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啊，用着用着菩萨供着啊，该省的省，你该用的用啊。很多老人家怎么省的？哎呀，穿的衣服都是儿女剩下的旧衣服啊，他舍不得呀，有一件两件还在那存着呢。但是我告诉你，你等吧，你的病能等吗？等你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穿的几百块的病号服啊。还有呢，哎呀，每一天舍不得用电，舍不得用水，舍不得开灯，舍不得开空调，是吧？但你却不知道，一个 ICU 病房啊，可以榨干一个家庭的所有积蓄啊。还有的老人家呢，哎呀，天天给那孩子打电话嘱咐啊，嘱咐那孩子，你呀多注意身体，买点滋补品多吃一吃，可自己吃什么？却吃的那个普普通通的止疼片，降压片， 舍不得买贵的 啊。还有的老哥哥老姐，哎呀，听到哪个朋友啊，哪个邻居得了重病了，甚至没了，还没感觉呢，好像那病啊，重病啊，他离自己很远呐，但我告诉你，其实疾病就在你面前。你看，因为你有老病底子呀。所以借着这个节目啊，我真心的奉劝大家，你心疼自己一次啊。为啥？因为你的健康啊，才是一个家庭的最大的幸福啊。所以眼下这秋三月，正是危险的120天，你选对了，平安无事；你选择错了呢，那就是吃苦遭罪呗。所以我本次带来这次活动，跟大家说句实话啊，我建议你不妨来试一试。 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是太大了。 那你就抓住机会呗。 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李老师，我们每天啊都有很多新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接下来向您提问的这个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 哦。 您能不能给大家再讲一讲，为什么药砖它能帮助老慢病患者摆脱疾病的痛苦？ 哎呀，受益的人真的是千千万。你比如说呀，哎呀，那患了几十年的冠心病啊，还有那半辈子的风湿骨病，还有那花了数万元那支架搭桥的病人，甚至还包括那重病大病的病人呐，他们都或轻或重，都收获了不同程度的健康。用他们的话怎么说呀？哎呦喂，之前呐，我就觉得完了，这吃着药也不见效，但是用了之后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好了呢？这话是我说的吗？你听没听见大家都这么说呀？所以纵观这些康复的病人，你看不但不疼了，身板硬了元气足了，有精神了，而且呢可以做饭带孩子了。你说你有这样的身子骨，你还怕拖累别人吗？还怕拖累你的儿女吗？反过来说，为什么有如此的效果呢？记住，第一，中药剂改之后的新剂型，这个剂型就决定什么？决定吸收，吸收好呢决定疗效好。而且我常讲，这药有三大优势啊。一，药量足，药劲儿大，35.7斤啊出一斤。 嗯。 还有呢，口感良好啊，药性平和。最后一点，疗效倍增。 嗯。 这不就见效快的因素吗？第二呢，作用是一开一聚啊，解决一体多病。哎。所以像心脑血管的患者都在说睡眠好啦，哎呀我那胸啊不压啦，慢支的病人呢不咳不喘啦，骨病的人呢，哎呀我那膝关节不弯着疼了体弱多病的人呢，过去浑身没劲儿，用完之后呢又有劲儿了。你看看，甚至呢那边喝着那边就打嗝，下边就放屁，后脚就冒凉风，这都说明正在击退病邪。你看看吗？哎，对，尤其那中风偏瘫的人呐，哎呀，吃药咽不下呀，搞不好就卡在那嗓子眼儿。你看看吗？而且这些患者偏瘫的人用了这药，好喝，你看看吗？所以这次活动的目的呀，就是要让那老慢病的患者甩掉老药罐，避免大花销，搬走老慢病，那说到这儿呢，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摆脱疾病走向健康尽早尽快地用上好国药能在秋冬季节避免老慢病的高发和加重。所以我经过多方的努力，也协同了相关部门特批了补助资金，尤其呢从北京开始实施帮扶补助活动。那补助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吃药少花钱，实惠多力度大，但呢名额有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所以呢详细情况大家呢赶紧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 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所以呀，这秋三月寒气重啊，这寒主收引，血液循环一慢，毒素垃圾它就堆积啊，叫血行缓慢，垃圾沉淀呢、啊。这不是秋季的特点吗？另外，哎，抢秋膘啊，啊，你抢吧，你抢到最后人只进不出，我告诉你，一定得重病大病。 对。 哎，那你此时及时用，叫新病不生，老病不犯，你说那该有多美啊！ 是 啊。哎，另外说到这秋三月的120天呢、啊，哎呀，哎呀，尤其我要重点提示那心脏病患者，那可是大家啊这个病的头号杀手啊！为啥？摆在你面前的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吗？但是在临床一二期的大量的病例证实的，你看。有一位喝了10多年的那肠子都喝黑了，用了之后心脏没事了，还有的病人呢，因为没钱支架走投无路，最后呢用了之后心脏没事了，不相信可以，但这就是事实。还有那独居老人呢，哎呦，20多年的冠心病啊，他怎么说？我不治了，爱咋咋地，所有的药都扔了，垃圾箱去了。但是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听友介绍，哎呀，你去买个半导体，你去听，那李老师讲的非常好。结果就这么试一试，怎么样？旅游去了。 哟， 你看看吧， 生活都美好了。 哎，还有呢，哎，有的那个病人三伏天呐，哎呦，30几度，你猜他怎么样？那手啊、脚啊、小腿啊、大腿啊、小肚子、后腰，冰冰凉， 寒气重。 啊，晚上睡觉当团长，下楼就喘，走路就喘，不动还喘，最后怎么样？哎呦喂，不但不喘了，睡眠还好了，一睡睡大天亮，那他能没劲儿吗？上楼也不喘了，你看看。哎，有的人会问呢，他效果怎么就这么好呢？你得感谢这开血脉，尤其那当中的上品药材地黄啊、党参呐、女贞子啊、何首乌啊，经过水木金火土的科技的炮制，才有了通心脉、强肾气的效果。你看看吧，哎，那你再配合上外在的疗法，干啥的？七个字嘛，强吸收、排瘀、排寒嘛。哎，让你的脾胃生化气血，血液干干净净，啊，开血脉呢，让你血管鼓溜溜，你不就实现了啊？血行。畅通了吗？那你还梗吗？还血栓吗？哎，所以那新朋友不知道，你记住一开一句，一外一内，内外同志嘛。哎，那临床一二期啊，针对那冠心病、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是吧？心律失常的，哎，心肌梗塞的、心力衰竭的，就这些个心血管疾病，我告诉你，哎，那心慌啊、心肌胸闷上不来气儿，明显好转，而且是明显啊。哎，尤其那睡眠，你看大家也听到了吧？啊，翻来覆去烙大饼的，他不烙饼了。啊，尤其第二天早上对着那镜子一看看两只眼睛吧，嘿， 炯炯有神， 润泽了，不干涩了，那就说明你昨天晚上干正事儿了嘛，对不对呀、啊？ 是。 哎，一夜凉眠了嘛？哎，他能没劲儿吗？睡足了，他能没劲儿吗？哎，而且呢，心绞疼的发生，哎，也减少了很多。那吃得香，睡得着了，那一定有精神呢。那再继续用呢，那心慌胸闷呐、啊，啊，那肋下胀痛啊， 啊，左胸、左肋、左后背啊，疼痛消失，那就说明开血脉，你那冠脉畅通了， 嗯， 畅通无阻了，那气血循行是吧？没有障碍了，你那气儿不就匀乎了吗？你半夜还能憋醒吗？ 嗯， 哎，那叫什么？心跳有力是吧？哎，爬楼有劲儿，是不是啊？哎，你还喜欢做家务了呢？你看看，你记住啊，老小孩、小小孩， 嗯、 他要没有病啊，啊，他闲不住。是不是？你看那孩子一旦蔫了，这孩子有病、 嗯、 我告诉你，那老小孩也一样， 嗯，有病装不了、 哎、没错，他就爱动了嘛，这不就实实在的说明这效果吗？ 嗯， 你说到这儿，他有的人不信呐、 嗯、 哎呦，你是没注意听啊，你听大家怎么说的啊，无数个意外，那头发花白还变黑了，是不是？本来想开开脾胃吧，嗯，促进吸收吧，可是呢没想到那心脏也跟着受益了、 嗯、 所以一个接着个意外呀、啊、所以我常说，不怕你不信，不怕你不听、 嗯、 就怕你不试啊。那大家说，哎呀，这一试一试可真不得了啊、 嗯、 哎呀，感谢呀，都是感谢， 对 对吧？ 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们都在追寻着健康、 嗯、 其实健康靠不得别人、嗯， 哎， 健康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 是的呀，你方方面面都得小心和注意嘛。 嗯、 哎，所以在这秋三月，你看我送大家那书、 嗯， 很多人给我一本啊，我说能把你落下吗？因为那书简单实用，一学就会，是吧？而且都有详细的记载、案例啊、方法呀、啊，是吧？知识啊、验方啊，应有尽有。 嗯， 简单实用。这是这本书啊，叫《中医的名义》啊。另外呢，还有啥？实现两提速啊， 嗯， 就得提速， 我们就少遭罪了。 吸收提速，疗效提速， 对， 你这多实用啊，对不对呀？啊，说到提速，我就想起来那个，哎呀，那失眠的患者， 嗯， 啊，我一直两顿饭呢、啊，嘿，用了之后，中午饿了， 嗯， 他就加了一碗稀饭、稀粥。但说着说呢，又说了，哎呦，我睡眠就睡没了。 你看多快呀、啊、 你一次正确的选择，你就走上了康复的康庄大道啊。 嗯， 哎，他正确选择谁来选呢？你看我有一句话，弱者你坐等机会，强者呢啊，你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你智者呢，你创造机会。 嗯， 你看看吧， 我们要做智者。 哎，你是哪一位呢？我相信啊，你一定是那个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的智者、 嗯、 您说是吗？ 所以说也真的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能够把握住在这个秋天治病防病的一个最佳的时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400-099-2526。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节目讲了很多内容了，也不知大家呀听得怎么样啊？尤其呀，收音机前的啊和我同龄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大家学的怎么样啊？听的有没有感觉呀、啊？哎，好像听明白一些了吧？没有白白的陪伴呢、啊。 也没有白白的和大家来讲解。话说回来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心肌缺血心绞痛啊，发病的时候不仅仅只有心脏难受啊，它还会引发全身的很多种病症。那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患者啊，他当年呢刚好70岁，心脏呢一直就有点平时有一些个症状，但是呢小症状啊，这老大哥一直也没当回事，只是心前胸憋闷一点点嘛，但是憋闷的时候呢，他总感觉到这嗓子眼儿就像塞了一个大木头一样，嗓子眼发紧嘛，一紧就上不来气儿。那么长时间这样呢，他就想弄个明白，到医院查一查。这一查，说他是呢慢性咽炎啊，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引起的，你看看吧。所以呢，既然有这些慢性咽炎、慢性炎症，他就开始吃这，消炎药呗。可是这消炎药那吃了很长时间呢，说吃上呢偶尔是管点用，但是，还经常性的复发呀。可是就这样一来二去，不但这炎症没有消除，还加了一个什么呢？视力还开始下降了，这视力一下降，他就担心了，那不行，还得去查一查。结果一查，准了，什么准了？又得了一个白内障。白内障他是怎么治疗的呢？这医院建议这么做，建议那么做，他都不听啊，他就听自己的，干啥？不停地上那个眼药水啊，那上上就舒服，不上他能舒服吗？不上就不舒服呗，对不对？后来一次巧合找到我了，当时我经过整体望闻问切辩证之后，我一句话就告诉他了，我说你的白内障也好，慢性咽炎也好，都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因为人的心脏啊，咕咚咕咚，扑腾扑腾，一直不停地在跳啊，那就跟发动机一样嘛。你从头到脚，是吧？各个组织，哪个组织能缺血呢？一缺血就会导致你一系列的症状啊。所以，当时啊，我就建议这老哥哥，我说你啊，你就用上我的中药心肌型，当时我们二人一拍即合，他就用上了。结果用上没几天，这心脏就好受多了，跟我说呢，我胸口压个大石头可轻多喽，而且我晚上睡觉躺那儿，半夜是吧，连续多天呢，连续好多天呢，没憋醒过，也不那么憋得慌了，你看看吧。而且还说呢，自己说呢，我以前吃药啊都得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呀，为啥？吃药苦难以下咽呢，尤其有些药物呢，剂型吃完了那胃里火烧火燎的不舒服啊。但是吃了李老师这个中药新剂型呢不一样，口感好啊，良药不在苦口啊，而且一吃到那嗓子眼儿滑溜溜，吃到胃里热乎乎，你看看，你记住这胃一暖和，全身是不是暖和呢？所以这老大哥这一吃到那嗓子眼儿滑溜溜，吃到胃里热乎乎，你看看，你记住这胃一暖和，全身是不是暖和呢？所以这老大哥这一热乎一暖和，他就坚持用了，有信心了。这一有信心他就坚持的好呗，好，一坚持的好，心绞疼就犯的少了，原来天天犯，后来呢三四天犯一回，再坚持坚持呢10天8天的犯一回，而且疼的每一次啊都疼痛减轻了很多，你看看吧。而且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呢，他那高血压也慢慢的平稳了，那平稳了呢，那降压片也减少了，血压还是平稳的，接近国标了，85/120，你看看，就这样的血压值，他的脑袋瓜能不清亮吗？他的思维能不清晰吗？所以呢，头也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迷糊了，晚上排尿。说原来每天晚上的20分钟半个小时就是一趟厕所呀，你看看吧，这不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吗？那怎么睡觉啊？那接下来呢，你睡觉一睡睡到大天亮，能睡一宿觉了，睡得还很香黑很沉，那这觉一睡没了，他那心情会怎么样呢？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所以现在逢人就说呀，哎呦，这李老师的中药新剂型这效果真是太好了，这次我可选对药了，真是不用不知道啊，随用随知道啊。所以呀，听我节目的老年朋友们，我送你一句话，你可以不听，你还可以不信，但你不可以不试一试。 嗯， 主动的给自己机会，给自己的健康一个机会，是不是啊？所以希望大家把电话拿起来，及时沟通，及时解决。最后呢，让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在健康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 嗯， 有没有信心？ 有。 哎，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因为我这人实在。 对 啊，我的方法还实用，不信咱们拭目以待。 嗯， 所以我想说，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啊，不管大家有什么问题，你找到我，我会尽我的啊所有能力来帮你，更包括哎呀我这儿疼那儿嚷，那我高血压我糖尿病，你第一时间找到我啊，我会尽力而为， 嗯， 为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李老师好。 哎， 李老师。 嗯， 我今年68岁了。 哦， 我从节目一开始就听。 嗯， 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原来啊也吃过不少的药。 嗯， 什么药我也都试过。 哦， 听谁说药好我马上就去买。 嗯， 我老伴儿身体吧还算可以。 嗯， 你说老保这点钱呀、全给我买药了。 你看， 我听您呀、是个实在的人， 嗯， 真心真意的为这些老百姓着想。 嗯， 呀，我就一直犹犹豫豫的。 嗯， 这回这不听说您说有活动了， 嗯， 送药还有书， 嗯， 还配了茶，哟，我就着急了。 嗯， 因为你说这一年不就这一次机会吗？ 哎。现在 我得赶紧，我这次可不能再犹豫了。 没错啊，说得很好，书也好茶也好，它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是吧？所以呢你先预约了，哎，你就先得到，是不是啊？ 是是。 哎，你的病情都什么情况啊？ 哎呀，我这病多了。 嗯， 你说我这病还挺严重，是什么呀？ 嗯， 风湿性关节炎啊，严重的有的时候我在床上疼得我想站都站不起来。 哦， 哎呀，走路得拄着棍儿，要么就扶着墙。 嗯， 心脏也不好，这心脏总是那种乱跳，心慌的特别厉害。 嗯， 没劲儿，你听我说话我都一点力气都没 有， 有 气无力。 是，这胃也不好。 哦， 哎呀，平时你说我吃那些药， 嗯， 你吃进去了就开始就是烧那胃啊，就那种绞着的一样的疼。 嗯， 也没办法，疼的我那咬着牙也得吃啊。 嗯， 因为前几天我们楼上的老邻居突发心脏病，120车来了以后拉着走了。 哎呦， 你这120车这一叫，哎呀，我就开始害怕，你知道吗？ 你吓住了。 这吓住了。 嗯。 哎呀，我说真是，哎呦，就好像怎么说呢？ 嗯。 这心里一揪着，我就害怕。你说早晚有一天，这不到时候轮到我头上。 哎呦，这么 想。我不是听节目说， 嗯， 您这个确实是好药，我也想明白了。 嗯嗯。 因为我说这次赶上这次活动，我得赶紧， 嗯、 要不以后就不一定有了。 嗯，是的。 老师， 嗯、 那您赶紧指导指导我、 嗯， 我的情况该怎么用？ 哦，该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那无外乎一呢，就是脾胃病、关节病。还有心脏病，是吧？哎，那心脏病啊，就不用说了，那就是淤叫血脉不开，是吧？严重了，哎，那就偷停，是吧？再严重了，那就支架了。所以必须做开血脉的工作。筋骨更不用说了，增生啊、疏松啊，那是筋骨不聚呀、啊。尤其你那脾胃的事儿，我说了，所有的病，脾胃的门不开，吃不下、拉不出，你其他的病不可能好。哦， 是， 所以呢，内外同治干啥呢？哎，一开一聚，强吸收，排瘀排寒，啊， 是， 你那寒呢、黏呢、这些汗呢，要排出去，你那个心脏的瘀不就是少了吗？或者没了吗？ 对， 对吧？ 是是。 哎，所以呀、啊，你先开脾胃，然后开血脉，再聚筋骨啊。就送你这么多的目的是啥呢？要整体治疗啊。 行，那这回我听明白了，李老师，就按您指导的，我赶紧，不然的话，这错过的机会，就真的就得不到的。 关键是别耽误病情，是吧？ 是是是。 嗯、好，那就这样，哦、再见啊！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 嗯。好，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 行，那这回我听明白了，李老师，就按您指导的，我赶紧，不然的话，这错过的机会，就真的就得不到的。 关键是别耽误病情，是吧？ 是是是。 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 好，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哎呀，真是太高兴了，李老师。 是吗？ 嗯。咱这个活动啊，我也听说了，这太实惠、太优惠了，这个力度。 哎， 我也想报名，你赶快给我一份啊，这回。 哎呦喂，你挺着急的是吧？ 啊， 你着急，你得预定，不预定啊，我李老师你也保不齐你能不能拿到。 哎、 啊、 行， 哎， 我这不听您讲的是特别好、 哎、 我跟你说、 哦、 哎，能这个治疗这个脾胃呀、血液呀、筋骨啊， 哟， 哎呀，我这听明白了。 哦， 嗯，这不同时能治疗浑身上下各种疾病、嗯、 哎、 啊， 你看， 我呢、本身就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哦， 哎呀，这个病啊可全了， 全了、 像什么高血压， 哦呦， 晚上睡觉也不行， 哟， 这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腰疼， 都来了。 哎呀，整天呢，我跟你说，这药啊吃多了气了，吃这么多年的药，把胃还吃坏了给。 所 以说我觉着啊，治这个病啊还不能乱吃药。 哎， 您讲的这个药砖真是太对我的症了，我觉着自己是、对号入座了一下。 你看看， 您就给我看看，像我这情况，要是想参加咱这活动的话，得多少我得需要？ 哦，你看，首先你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对， 血压也高，又是腰不好，又是尿频，又是失眠，你看看， 哎、 是吧？ 胃还不好呢， 我胃也不好， 胃也不好， 那胃不好，你大便也不好， 对， 是吧？ 对 对, 对是。 我先表扬表扬你、啊，你听节目听得很认真，好学生，因为你知道了，你知道我常说一句话，疾病从哪儿来，就是该开的不开，该聚的不聚，病在哪儿了？病在四个方面， 你也说了，血液、脾胃、筋骨、精元，对不对？ 嗯， 哎，也就是说要通了足了，你那四大方面的病就可以改善。哎，也就是说你能好什么程度是疗程决定的，明白了吗？我在临床的时候，那可不是说你想用几个疗程用几个疗程啊，那得我说的算。为啥？那叫临床一二期的实验阶段呢，诸多个专家来给你定性定位呀。 哎 哎，三年以上的，哎呀，今天好点，明天赖点，拖拖拉拉三年以上，这都叫老慢病，对吧？ 我这都十来年的老毛病了，这样。 哎，十来年，有的都二十几年、三十几年，都半个世纪的，那还用说吗？ 是。 都谁？九大人群，你九大，哎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不一述说了。啊，免疫力低下的、更年期的，是不是颈椎病、腰椎病呢？你看看，说不完。所以我建议有必要用大疗程。哎， 我要用上这几天能看到效果呀？您 那就得看你会不会用 啊， 拿到手得会用啊，怎么用啊？ 哦、 那这个服、哦、怎么服？叫一口三咽， 嗯， 做到前三后三， 嗯， 什么叫前三呢？哎，叫做醒、泡、润， 嗯， 后三三呢，做到三冒，冒寒气、冒水气、冒热气。你看看，你这个人就热气腾腾起来了。 嗯， 就好比你跑了1000米一样，是不是热乎了？ 是。 你这不用跑，你把它喝下去，就像跑1000米一样。哎，你这寒气也出来了，你邪气也出来了，那瘀也排出来了。 哎呀，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 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冒出来的汗还有三种呢，叫凉汗、黏汗、黄汗。 哦。 你说怎么样？ 哦、 啊，臭汗就出来了，好不好？ 嗯嗯，好，好，好，好。 嗯。 哎呀，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就心里更有信心了啊。 嗯， 那行，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啊、 嗯、还有， 我还打算呢给我老伴儿啊， 哦， 哎嗨，你说这老年人一上岁数呀、 嗯、 没好了就，哎， 嗯， 也是一身的毛病。 哦呦呦呦呦， 这不我说赶上咱这么好这个方法、 嗯、 那还犹豫什么呀？ 嗯， 哎，不就像您说的样， 嗯， 平安才是福啊、 哎、 啊，健康才是福。 是， 所以说呀、啊、我说这回遇到好药了呀、 嗯、 暂时用，也打算让老伴儿一块用。 嗯， 嗯，好的好的，用的时候注意啊，一定要外通加内补。外通呢还送你一本书，我总结的书啊，有图有字，叫图文并茂。 哎 啊，哎，把外通哎用心用意给它做好、 嗯、 最终实现，哎，外也通了，内也足了，外通内足，你就健康了，明白了吗？ 行行， 好，你记住吧，等你尝到甜头啊，我拉都拉不住你了。 哎，好 啊， 好好好， 好嘞， 谢谢您，用到有效果了、 嗯、 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哎，好嘞， 哎， 嗯， 好， 再见 再 见再 见 再见。好，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400-099-2526。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哎，你好，李老师啊。 哎，你好，你好。 你好，你教的功法太好了。 啊。 那个啊，名字也有意思，我一听我就记住了。 嗯。 哎，那个十月太极旱地划船， 哎，没错， 特别的形象。 哎， 嗯 嗯， 那个李老师，我今年61了。 哦， 节目一听我就记住打坐了。 哎呦， 你那功法你记住了，你做没做呀？做的怎么样？ 哎，做了，李老师。 嗯。 做完那个十月太极。 嗯。 这个肚子啊，一股热气上来了。 你看。 那个哎，那个肚子咕噜咕噜的响。 嘿呦。 还放了好几个臭屁。 哦，还放臭屁了。哎。 哎，我，李老师，我这大肚子都胀了五六年了。 胀了五六年了。 哎、五六年了，我现在肚子都不胀了。现在每天做李老师的功法， 嗯， 浑身上下的舒服，大便也通畅了。 你看看这效果来得挺快，是不是啊？ 嗯， 我告诉你，这是外练，啊，你要结合那内治法的药钻，我告诉你，那你就会啊、 哦， 哎，你会收获更多的惊喜。哎，你、 哦、 你都什么病啊？说一说。 我还得过一次脑梗。 哦。 得过一次脑梗吧，送医院算是及时。就留下点小的后遗症， 有后遗症。 我现在每天坐那个旱地划船，现在那个手麻减轻了。 你一看这效果。 手麻减轻，不光是手麻减，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那么胡里八糟的了。 你看。 你说李老师，我那个记性还好嘞。 啊，记性。哦， 记性好了，我都没想到这简单的几个动作，在我身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你看看。哎呀，做做功法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你要想好上加好，一定要那内外同治。 哦， 哎， 对了，我现在我就相信你。 嗯， 我的那个吃药专练功法， 嗯， 内外一起治。 对，嗯， 我就想换药。我说李老师，你看我的情况，那怎么用啊？ 哎呀，你说的多好啊！啊， 哎、 那叫内外同治。就能见到效果，知道吗？ 哦， 哎，所以你到时候及时拨打电话，哦、啊，赶紧吃上，吃上之后呢，你及时的给我回报好消息，知道吗？ 好， 好吧。 行行，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李老师了。 记住， 谢谢 你。疾病不能拖，很多病都拖出来的，啊。 哦。 哎，早一天治，早一天好，少遭一天罪，好、啊。 行。 好嘞。 那个、到时候李老师。有情况我再来麻烦你、 嗯、好的好的 向你汇报、 嗯、 谢谢你 就说到这儿嗯好 好 嗯再见 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那个是李老师吗？ 哎，是我。 哎呀，盼星星盼月的，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哎呦， 太激动了 啊！ 我从四月份开始听你讲故事， 嗯 一直听到这儿。 哦， 早中晚我基本都听。 是吗？ 唯独就是我这眼睛不好，我记不了路啊！我可恨我自己了，我也能记住，我都记下来。 嗯 那个我是辽宁省锦州市的。 哦。 退休工人，我77岁。 你好。 我是个老太太，声音像老头。 咦，挺好，我听着字正腔圆。 我是个一体多病的一个老太太。 哦，多病。 我听你讲这个这药砖，我这一着急说不好话了。 嗯，不着急。 我就很渴望的及时得到这个，但是我得征求一下你怎么用多少。 哦，好的好的。 李老师，我把我病情跟你介绍一下。 好。 完，你帮我指导一下。 详细说，重点说。 哎， 嗯， 我是一体多病。 多病。 是，我是脑梗、心脏病、高血压。胆结石、便秘、风湿、哦，这都不说了。 哎呦， 困扰我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眼睛。 哎呦， 我右眼睛在18岁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由于大炼钢铁去淘粪去，把眼睛坏了，只能有光感。右眼，左眼睛在8年前由于新生血管膜破裂，眼底出血，大夫给误诊了。 哟， 现在我的视力才0.03。 哎呦我天！ 我现在生活非常困难。 哎、 前3年老头在的时候，是我个拐棍给我做饭吃，领我上街买菜。3年前老头没了，我现在就特别特别困难。但是我去北京看过，说这视力就这样了。我不甘心呐！我听你讲课以后，我就非常渴望。我说这回可找到能人了，能帮我。我不要求太好。能达到0.1，我自己能做饭吃，我就行了。能过马路。 哎。 过马路。 能照顾自己的吃喝拉撒。 哎。我家就在菜场，就在门口。 哎呦， 我去买点菜都买不来。 您这苦命啊！ 我特别相信中医。所以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啊，这回可要找着恩人了。 哎呦， 李老师，你帮帮我吧。 你这个眼神哈、啊，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啊。一个是呢，那些年的苦命啊，十八岁眼右眼，八年呢这个就左眼，现在只有0.03， 右眼就有光感。 嗯，我这么告诉你啊， 嗯嗯， 我讲过眼病啊，那叫病疯。 啊、嗯，对，我听是 听了哈。 哎， 这眼睛啊，我就简单说吧啊。 嗯嗯。 嗯，叫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二目。 嗯， 什么意思？全身的精华都在眼睛上呢。 对对对对。 眼睛说白，说我说大白话吧，好吧。 对。 眼睛是吃细粮的。 对。 哎呦，那细粮细到什么程度？叫精微物质。那我的理念叫什么？叫天人合一的一开一句。 我听完这个，我就说我有救的，我有救。 对喽，然后你用上过程当中，我重点提示啊， 嗯、 我讲了那一口三咽， 一口三咽， 这个要微闭着眼睛，全心全意的要珍惜着去喝，珍惜着去咽， 所有的注意力都搁到 其他的事儿都放一边，然后干啥呢？ 嗯、 你这样做事儿，你的效果才是全心全意的。 对， 然后呢，你就看额头啊、后脖梗啊、前胸后背热乎乎、汗津津。 嗯 嗯。 我告诉你，你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那些垃圾全出来了。 嗯嗯。 出来这不就通了吗？ 啊。 那你要再会做点那通血脉、汗地划船呢？ 那个那本书要得到之后，就我闺女给我。 那一定是会配送给你的。 哎。 这是重点的调理的方案。那还有次要的呢，就是我要教给你养眼的最好方式，就是双眼微闭。嗯，这个谁都会，但是什么时间闭最好呢？就是三餐两倒七分饱，两倒啊。 嗯嗯嗯。 哎，现在一倒谁都会，另外一倒很多人不会。晚上到点睡，谁都会了吧？这叫一倒。另外一倒呢，子午觉。对吧？ 子午觉。 哎呦，子觉谁都会睡，午觉很多人不会睡呀、啊。 嗯。 哎，我不困呐，我不习惯呐。我让你睡觉了吗？我让你微闭，叫闭目养神，叫目闭则血归，知道吗？眼睛一闭，血就回家了，回哪儿？回肝脏了。 回肝脏。 你看看，回肝脏干啥去了？就修复血液，然后重新让你睁开眼睛，养你的精微物质。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得注意呀、啊。 是。 记住，用尽则废退，用多了。是不是？ 太谢了。 然后呢，外在的做个眼罩，我不说了吗？戴眼罩吗？ 我知道。 对吧、啊？一定要做，必须要做，不要说哎呀好不好用啊？怀疑，谁怀疑谁别做，知道吗？ 对。 记住，想好病就是你得病的逆过程。你得病都30年了，你还能三天就好病？别做这样的梦。 不做这梦，不做这梦。 那这不是之前就犯这错，上当受骗，三天好你就三天用，好了吗？三年也没好，是不是？ 是。 哎，然后那。二三脚趾是眼睛，四五脚趾是耳朵。那二三脚趾有事没事多呵护它， 嗯， 做透。 可惜我记不录不下来了，我这太恨死我了，我。 哦。 哎呀， 没事，有我陪伴你呀、啊，老姐姐。 有 事没事，你打个电话，我随时恭候，好不好？ 是我的恩人呐。 陪伴着您，天天聊天，天天说，天天笑，好不好？ 太好了。 最后咱们把那病给他笑好他。 太好了。 好不好？ 哎哎哎！ 哎，你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 好，那让咱们签个金令状。 好， 好不 好？ 好， 好，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拿到手了，认真喝，认真做，必须达标啊！ 李老师，我给你鞠躬了。 哎呦呦呦！谢谢了，谢谢老姐姐啊、哦，谢谢。哎呀，别上火，别着急，着急眼病又加重喽。哎呀，好了，老姐姐啊。就说到这儿了、 嗯、谢谢李老师啊。 哎，好了， 谢谢， 再见， 谢谢， 嗯，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1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3盒桂圆琼玉方剂，10盒云南茶，